会的崔以后牧师，他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信息的题目是你没有婚宴的礼服。下面把时间交给崔牧师。 楼上管音响的弟兄挺紧张的，怕我麦克风没有开，声音可能要小一点，有一点 feedback。我们一起先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主你自己的家中，我们能够在这里敬拜你。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用你自己的爱子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今天才能有你自己儿女的身份地位，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求主你悦纳我们所献上的敬拜，让我们整个人，我们的身心灵，我们全然归向于你，也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呢归给你。愿你这时候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你打开我们心里面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明白你在创世以来跟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是何等的丰盛，让我们对你的慈爱，对你的恩典，对你的怜悯，对你的公义有更深一层的认识。我们谢谢主，求主你也引导我们前面的脚步，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面我们能够得到你自己的喂养，能够把因为你话语的缘故，我们的生命再一次的被更新，让整个教会是建立在真理的这个根基上面。我们求助你自己来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这一年当中，我们一起在你面前，我们所献上的敬拜，我们的学习，都仰望在主你的手中。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这个讲到是上一次的这个我在这边讲到的这个延续。上一次我也是讲同一段圣经，如果大家记得没有错的话，那时候我们只看到第四节，今天我们要从第五节开始。那如果你上一次没有听到的话，上一篇的这个讲到Part 1的话是在教会的网站上面，所以你上网站的话，这个你可以听第一个部分。这个我看到崇拜以前弟兄姐妹已经在那边来了，预备他们的心。这个我以前有一个牧师教导我，这个崇拜以前你先十分钟到这个地方，然后你看看今天的经文，然后把今天牧师要讲的讲员要讲的经文你读它三四遍。那除了读今天的经文，你还要注意上下文，所以你从前面再看一段，然后后面再看一段。那这样子的话就帮助你第一个提醒你的记忆，第二个的话就帮助你消化这个讲道，我相信你会有更深一层的对这个吸收。好，所以今天是讲这个娶亲宴席的比喻的第二个部分，那今天会讲完哈，所以你们不用担心会不会有第三个 part。那下个礼拜的话，我们会讲麦子跟稗子的比喻，所以是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我记得我们听过有这个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再下来就是讲麦子跟稗子的比喻。好，我们上一次讲这一篇一起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是差不多一个月以前，所以我可能需要稍微温习一下。如果我们看这一段比喻的上下文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是他是当时跟祭司长跟民间的长老在一起有一个对话。那这个比喻里面我们上一次解释过，这个比喻里面的这个王呢，有一个王他为他的这个一个他的唯一的这个儿子来办这个办喜事啊，办这个宴席，娶亲的宴席。那结果他就屡次派他的这个仆人发这个喜帖出去给在国里面的这些人啊，这些领袖。那结果很奇怪的就是说他发出去的这些这个喜帖呢邀请呢，结果就被拒绝了，那群人不肯来。那我们上一次的时候我们解释过这一段圣经里面这个王是指谁呢？有谁还记得？王是指神自己， OK。 那儿子是指谁呢？儿子就是指耶稣基督。那这个宴席娶亲的这个宴席是什么呢？这是象征耶稣再来与他的百姓，迎接他的百姓，迎接他的心腹，他的新娘。那这个羔羊的婚宴启示录里面二十九章里面提到将来这个羔羊的婚宴就是指耶稣讲的这个娶亲的这个宴席。这段圣经里面这些仆人 被这个王差遣出去，这些仆人去发出邀请的是谁呢？这些人就是历代上帝的子民啊。今天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基督徒。当我们今天去邀请一个人来到教会里听福音，邀请一个人来到布道会里面，邀请一个人来到福音聚会里面的时候，我们今天就是在被这个王差遣出去，在邀请那些朋友们来不但听到福音，得到耶稣的拯救，有一天他们在羔羊的会宴里面跟我们一同来坐席。那谁是这些被邀请的这些人可是又拒绝来的呢？这些人就是祭司长和民间的这个长老，历代里面这个以色列人的犹太人的这些领袖。那他们今天在上帝在整个以色列历史里面屡次的派遣先知来告诉以色列的百姓，有一天弥赛亚要来，有一天这个救主要来，当大卫的儿子救主来的时候，他要解决你们所有的问题。可是当今天耶稣来的时候来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反而这些人不理会耶稣，不理他，不把他当作一回事情。那这个是我们上次讲到第四节的结果。 那这一些人他们拒绝来参加婚宴的后果是什么呢？那我们今天就要一起来看啊。那一些拒绝来参加这个宴席那些人，结果他们就被惩罚了。我们看第五节到第七节，那我在这里读的是新译本的翻译哈。第五节第七节说，但那些人却不理会就走了，有的去耕田，有的去做买卖，其余的抓住王的仆人凌辱他们，并且把他们杀了。王就发怒，派兵消灭那些凶手，焚毁他们的这个城。王派的他的仆人啊，三次的去邀请这国内的这个那些领袖们来参加他的儿子的婚礼，结果那些人不肯来。那不但不肯来，结果他们表示非常的骄傲，这个是相当反常的啊。今天如果你的老板哈，你公司里面上班，你的老板或者是你的指导教授，或者是你系里面的系主任，他在儿子现在办婚礼，发个邀请函给你，你去不去啊？尤其是现在 lay off 这个 season， 公司很多人一旦不动就提要裁员 furlough 等等，你去不去啊？你敢不去吗？如果你有其他的事情了，其他事情只好 rearrange 了，重新安排，对不对？那今天现在这个圣经里面讲的是这个王，结果他去邀请的结果是什么？有的去耕田，有的去做买卖。哇，这些人实在是态度非常不好，好像他们有更多的重要的事情啊。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那比这个还更奇怪的是什么？比较奇怪的是他们有一些人趁着抓住王的仆人凌辱他们，并且把他们给杀了。这年头带着这个王给你面子，邀请你参加他儿子唯一的儿子的婚礼，结果你把这个他派来的这个仆人给杀了，这个什么意思？这个是你公开造反，就是这个意思。你不理会还好，这个是羞辱这个王，不给他面子。可是你把他派来的仆人给杀了，这岂有此理？所以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发生的这个事情，非常非常反常的一件事情。今天要是我举一个例子哈，假如今天白宫有这个国宴 State Dinner， 外国来什么人来访，对不对？那白宫要是发了这个 invitation， 这个邀请函给什么？给公司的这个 corporate CEO 啊 ，corporate CEO， 给这个 governor 美洲的州长等等啊，或者是 Hollywood 的那些这个电影明星、电视明星等等这些人，邀请他们来。那结果有的人他说：“哦，对不起，那一天我有 staff meeting 不能来。”另外说，对不起，我要去烫头发，那一天不能来。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人？不会的。如果今天白宫有 state dinner 发了邀请函给你，你会怎么样？你巴不得买一个最好的衣服然后去，对不对？然后最好跟奥巴马可以拍一个照片。然后你这个邀请函的话，这个请帖的话，你要拿镜框框起来放在墙上，然后将来照片放在旁边，有一天你客人来你家里看，什么东西啊？那个是奥巴马有一次国宴的时候邀请我去。照片为证，你会不会说这个把这个派来的使者给杀掉？会不会？不会。那你要记得哈，这个当时的社会跟今天不一样。当时的社会，这个是王，这个不是总统。今天如果奥巴马总统邀请你参加国宴，你不去的话， 有法律保护你，最多是他觉得你这个人非常没有礼貌，是这样的，他没有权利来杀你。可是在当时的社会里面，这个王不是，这个王跟总统不一样啊，这个王在当时的社会里面，他的权力是很大的啊。这个你看这个中国的古装片，对不对？得罪了皇帝那还得了啊，拖出去午门外斩首，拖到菜市场斩首示众等等，哇，然后很多人就出来替他求情，如果这个人还有朋友的话就开始替他求情。现在是这样的，怎么这个王现在邀请他国内的这些有名望的这些人，他们来参加婚礼，他们不肯来呢？啊，这个为什么这些人不肯来？这个表现是什么？这个其实耶稣在这里就是在提醒这个祭司长跟民间的长老，提醒这些法利赛人，这个圣经里面已经有这么多先知的预言跟你讲，有一天弥赛亚要来，大卫的儿子要来，他来的时候你们就有希望，因为他要解决你们罪的这个问题，你整个国家要复兴了，他要为你们的为解决你们罪的问题。结果今天这个上帝的儿子来了，这个弥赛亚来了，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祭司长明天的这个长老还有法利赛人这些人不理他，拒绝他所传的这个福音。所以这个第五节下半就是有的去耕田，有的去做买卖了。所以这个告诉你说，这些人是谁？这些人不是蓝领阶级的人，这些人是有身份地位的人，有钱做买卖的这些人，有拥有田地的这些人，这些人是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是相当好的，是这个身份地位的这样子的一些人。那更糟糕的是什么？第六节说，其余的抓住王的仆人，凌辱他们，并且把他们给杀了。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只告诉你旧约的时候，其实旧约时候上帝已经邀请他的百姓来参加羔羊的婚宴，旧约的时候上帝已经预先告诉他的百姓说，有一天这个弥赛亚要来。那如果你看旧约里面先知书的时候，里面就看到这个先知书，一方面告诉当时的人说，你们要悔改，你们现在偏离了神的道，你们现在被掳到这个外邦人那个地方去，有一天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你解决你们所有的问题，是这样的，你们第一个要悔改，第二个要等候，要相信上帝的应许。所以这个 invitation 这个邀请呢，不是耶稣来的时候才开始的，耶稣来以前先知去传讲这个弥赛亚来解决你所有问题的那个先知，他们那时候已经在发出这个邀请的喜帖了。那先知他们的被怎么样是被对待的？我要如果你看旧约先知书的时候，你发现很多时候不是那么好，有的时候是先知是被以色列人弃绝，不肯听他们的，有的时候这个先知甚至被迫害，更有时候先知的话被杀害了。所以这个耶稣在讲说，其余的抓住王的仆人，凌辱他们，并且把他们给杀，就是指这个事情。那现在耶稣来了，是这个儿子，结婚的这个儿子亲自来邀请你们，结果你怎么样？你们的反应是什么啊？那你看这个比喻的上下文哈，这个21章的，我们比喻在22章，21章45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耶稣讲这些比喻，要知道就是指着他们说的，就知道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都想要逮捕他，但又怕群众，因为他们都认为耶稣是先知。这是21章的最后的几节圣经。然后耶稣讲了这个比喻，耶稣比喻讲完的结果是什么？15节说，法利赛人就去商量怎么样找耶稣的把柄来陷害他。耶稣，法利赛人听得懂听不懂耶稣这个在讲这个比喻是指什么？知道的。他们听的反应是什么？是要悔改信福音吗？ No。 他们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现在开始要找把柄去陷害他，他们知道耶稣在这里讲的是什么一回事情。好，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今天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有心理准备，我们可能会被很多人拒绝。如果你去想想看你信主的过程里面啊，我们不要讲别人，我们想自己的好了哈。你大概会记得，有你可能不是第一个人跟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就信了，可能有第三个人第四个人，前面那几个人可能你有各种不同的借口，或者是心理刚硬，或者怎么样来拒绝他。那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可能会遇见 rejection。 那什么样的这种拒绝呢？我要有耶稣说，有的人是什么耕田，有的做买卖，这都是当时的农业社会里面。今天耶稣会说什么 有的人会说下个礼拜我要考 prelim， 有的人说我公司里面这个 project due， 有的人说我要赶着发表 paper， 我现在 tenure 会受到影响，有的人可能说哦，公司里要 promotion， 我要去加班等等，是这样的。所以有各种不同的这个理由，那么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借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耕田一天不去的话，大概不是个 big deal 吧？做买卖是不是可以 postpone 呢？结果不行。好，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会遇到一些人，他们对属灵的事情并不感兴趣，那我们这个心里要准备。那今天我们去是代表上帝的。那上帝是个怜悯的神，怜悯的神。如果想想我们自己信主的经过，我们就知道上帝是恩典，是怜悯的神。啊，我们头几个人给我们传福音，可能被我们拒绝了，可是上帝没有放过我们。那另外一种拒绝，我们所面临的是什么呢？耶稣提醒他们，有的仆人是结果是被杀了，被他们给杀了，被凌辱了等等。那今天美国这个地方可能不是常常会遇见这样子的现象，有时候会有。有时候也有，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这个很多年前这个 Colorado Columbine 学校里面高中里面有 shooting 的这件事件，有两个人在高中里面带了枪，然后去杀了很多这个同学，就是这个 school killing 里面的这个应该是第一桩是这样比较出名的那一次。结果有一个那个杀人犯有这个那两个学生带了枪去学校里面杀人。其中一个女孩子，她就那个杀人犯就指着这个枪，指着这个女孩子说 ：“Do you believe in God？ 你相不相信神？”那个女孩子是基督徒，她说 ：“Yes。”她这个 Yes 一讲完了以后，她那个枪手马上就开枪，然后那个女人就死掉了。她讲了一句 Yes， 是的。然后她知道现在那个人枪口对着她，结果她这个 Yes 讲完了以后。他当场就为了他的信仰而付上生命的这个代价。那在国内，我有机会去国内做培训的工作。那国内去培训的工作，你接触到传道人，有的年纪很轻，二十五六岁的孩子，在做校园工作，他们就能告诉你，他们坐过牢是这样子。为了做福音的工作，他们坐牢。如果你再跟老一辈的传道人去谈的话，有的人不只是坐牢，是坐很多很多年的牢。我记得大概七八年前，我去芝加哥参加特会，这个是《生命季刊》办的那个这个特会。那个特会里面就邀请了很多国内的这个来的弟兄姐妹，其中包括小敏在里面，写诗歌的这个小敏在里面。那他们就讲在文革当中的时候，他们怎么传福音，然后怎么样受到迫害的。所以今天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就像历代的仆人一样，历代仆人的上帝的仆人一样，有时候我们做神的工作，我们会遇见各样不同的这种迫害，是这样的。啊，耶稣提醒我们，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了，因为在你们以前的这个先知也是如此。好，那结果那个王看到这样子，他的仆人这样子被对他的这个对待被拒绝，他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看第七节。第七节，王就发怒，派兵消灭那些凶手，焚毁他们的城。这个是当时的攻打城的城池的时候，最后的一步是什么呢？就是用火去焚毁他们的这个城。那这个是耶稣在对犹太人的一个警告。耶稣对犹太人一个警告，为什么呢？因为当犹太人拒绝这个弥赛亚，拒绝上帝在旧约圣经里面已经屡次提醒他们，有一天弥赛亚要来。当耶稣来的时候，犹太人拒绝的时候，拒绝会有后果的。那神的审判就临到他们的身上。耶路撒冷，耶稣曾经为耶路撒冷哭泣，因为他不知道，没有认识到神的恩典今天临到他们的时候。那耶稣在这里提到，王就发怒，派兵消灭那些的凶手，焚毁他们的城。在主后七十年的时候。在主后七十年的时候，犹太人游击队起来跟罗马政府来对抗。那结果，那一次的起义的结果是罗马派了一个将军叫提多 ，OK， 都跟这个圣经里面那个提多是另外一个提多哈，派了一个将军提多，然后最后花了几年的时间消灭了这些犹太人的这个起义的这些人。 那最后一步是什么？最后一步他们是攻打耶路撒冷。当提多将军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他杀了100万个犹太人，然后他把耶路撒冷焚城烧了，这个耶路撒冷烧到最后的结果啊，这个圣殿被毁掉了，就像耶稣所预言的一样。当圣殿被毁，这个城被火焚烧的时候呢，这个圣殿里面，如果我们记得圣经里面的记载的话，这个墙上金子贴在上面的，很多东西是金子包着的。当这个圣殿被火焚烧的时候，这个金子被融化了，融化了以后，这金子跑到哪里去了？跑到这个石头与石头的缝之间了。好了，那当罗马人进了城里面，金子夹在石缝里面，中间怎么办？我要这个要取出来的，还要上交回去给朝廷的。他们就把这个石头一个一个给它拆开来，拆了以后，然后把这个金子夹缝里面的金子给取出来，带回罗马。这个就是应验耶稣的这个预言。有一天，希律王建了这么美妙的这个翻修了以后这么漂亮的圣殿，有一天一块石头不会落在另外一个石头上面。那基督徒呢？基督徒在这个提多将军来围城以前就已经记得耶稣这样子的警告，所以基督徒全部都跑光了。所以当时这个被那些被城被破了以后被杀害的那些人都不是这个信耶稣的这些犹太人。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这个提醒我们说，就是说今天上帝那是恩典的神，可是上帝的容忍也是有限的。那今天我们有机会听到福音，我们有机会听到福音的话，我们应当对福音有一个及时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回应。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多久，今天上帝给我们有机会听到福音，这个是上帝给我的这个怜悯。我们只要看看新闻的话，我们就知道其实我们的生命不在我们的手中。过去这个一个礼拜 Arizona 发生枪杀事件，如果你看新闻的话你知道的啊，这个 crazy guy 跑到这个 Safeway 那个地方开枪就杀了，其中包括一个什么政府的一个 federal judge， congresswoman staff aide 等等，还有一个谁，还有一个9岁的小女孩子。今天上帝提醒我们，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的生命什么时候结束我们不知道的。所以今天上帝可不可以有机会听到福音，就是上帝的恩典临到我的身上，那我要把握这样子的机会。好，那现在婚宴预备好了，这个菜都已经开始上了，结果没有客人怎么办呢？啊，这个王怎么办？你看第八节说邀请新的客人来。新的客人是谁呢？第八节说，然后这个王就对仆人说，婚宴都已经预备好了，只是被邀请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到大路口，凡遇见的都请来参加婚宴。那些仆人就走到街上，把所有遇见的不论好人都坏人都召聚来，婚宴上就坐满了这个人。这个王派的仆人毁掉那些人的城以后，那现在王看到这个这么好的婚宴宴席酒席都预备好了，没有人怎么办？没有关系，他派他的仆人到大路口，把遇见的都邀请来参加婚宴，好人坏人全部都被邀请在里面。那结果是什么？结果这些婚宴那些人仆人就走到街上，把所遇见的不论好人都邀请来，婚宴上就坐满了这些人。这个王说，原来被邀请的那些人不配，第八节说他们被邀请的不配。那什么叫做不配？那我们记得这个婚宴是什么？这个婚宴是指救恩的，就是指这个啊。这个婚宴是指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份羔羊的这个婚宴。那为什么那些人不配呢？是不是因为他们道德不好，所以他们不配来这个得到耶稣的拯救？不是的。那为什么他们不配？因为他们拒绝上帝的邀请。他们拒绝上帝的这个邀请，那结果怎么样？结果这个王就派他的仆人到这个马路口上面去，马路邀请所有愿意来的人都可以来。那犹太人他们是第一个被邀请的这个对象，犹太的这些领袖，结果他们拒绝福音，他们拒绝耶稣基督。那他拒绝了，是不是就没有人来了呢？那也不是， 那如果我们看福音书的时候，到底有很多人接受耶稣基督的这个邀请 ，OK， 这个包括谁，好人坏人都在里面。当然圣经里面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我说好人坏人是指，这是相对的来讲。那福音书里面谁是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呢？圣经里面说罪人，还有税吏，对不对？那所有的人都是罪人，为什么用罪人这个字呢？什么意思呢？其实在当时的这个社会里面，罪人这个字的话，大家都知道什么一回事，就是妓女，就是这个意思。税吏是谁？税吏是是这样，是犹太人的汉奸 ，OK， 所以不知道该叫什么，是不是叫犹奸 ？OK， 这个税吏是这样的，当时罗马人 ，OK， 罗马帝国主义侵略其他的国家 ，OK， 然后来高压的政策来管理犹太人这个地方，税吏是帮你罗马人向自己的百姓抽税的，是这样子的人，是出卖自己同胞的人。那些人跟妓女等等这些人，圣经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他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还有谁？还有外邦人，连外邦人，福音书耶稣快递之家以前他说，连外邦人都信了，他们都信了，他们都被邀请来了，然后参加这个婚宴。那这个外邦人包括谁呢？包括你跟我在里面，我们所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到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都在这里面。所以那今天上帝还是在做邀请的这个工作所以那邀请的对象是谁呢？圣经里面说结果是好人坏人都来了其实圣经里面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就是说各种不同道德层次的人这里圣经讲好人坏人，还有富人跟穷人，有身份地位的人跟没有身份地位的人，全部有学问的人跟没有太多文化的人，全部都是被邀请的这个对象。所以这个福音跟宗教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宗教就是人凭着自己的力量，靠着自己的行为，凭着我自己的努力，让上帝来接纳我，这个是宗教。福音是什么？福音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被神接纳，唯一的原因是透过我的主耶稣基督，我的立约的代表，他为了我过的无罪的一生，他为我钉十字架，他用他的血洗净我的罪，以至于我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能够被上帝来接纳。这个是福音跟宗教之间的这个差别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被邀请的这个对象，好人坏人，有钱的或者贫穷的，有身份地位没有身份地位的，有绿卡的跟没有绿卡的，都是被邀请的这个对象。那结果呢？结果婚宴开始了以后婚宴不是坐满了人吗？开始的时候结果发现一个很奇怪的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去年还有一个白宫出了一点的小的纰漏，这样 ，OK， 这个奥巴马搞国宴，对不对？那有一对夫妻，他们是很喜欢去凑热闹的，他们没有被邀请，当然没有资格被邀请了 ，OK， 那结果呢，他们想混进去，结果这个白宫的这个安全人员也居然出了这种纰漏 ，OK。可能和那我听说那个 social secretary 后来被炒鱿鱼了因为他是负责这个名单的，他 supposed check， 结果有一对夫妻居然混进去了，然后还跟总统握个手，还有个被拍个照片等等，然后放在 Facebook 上面等等 ，OK， 所以这个新闻就传遍了这个美国，结果这个当然奥巴马非常不高兴了，然后上了电视就是。训了这个他的这个保安人员的，训了他们一顿，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给人混到这个国宴里面了？这个羔羊的婚宴里面也有，居然有这样子的人。你看第十一节，十一节王进来对赴宴的人见面，看到有一个人没有穿着婚宴的礼服，就对他说：“朋友，你没有婚宴的礼服，怎么能够到这里来呢？”他就无话可说。于是王对侍从说：“把他的手跟脚都捆绑起来，我绑起来，丢到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有哀哭切齿，因为被招的人多，被选上的人少。”那个圣经比喻里面，让我们看到，当那个王婚宴开始了，坐满了这些人，那个王他出来的时候，就发生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他发现整个参加婚礼的这些客人里面都穿了婚宴的礼服，哎，婚宴的礼服，结果只有一个人是例外。这个在当时的犹太人的社会里面啊，跟我们这个今天不太一样。今天如果奥巴马搞国宴的话 ，OK， 这个那你要去被邀请的话，那你怎么样啊？如果你没有一套很好的西装的话，啊，那你可能要去买一套很好的这个西装去参加。当时的社会不是这样子的，当时的是这个主人呢，他会预备一些特别的这个礼服来为他所有的客人所预备的。OK， 不是客人自己穿好最好的西装跑来参加婚宴，而是这个主人给他的客人预备了一个特别的这样子的这种衣服，这个袍子是这样的。那这个袍子是用什么做的呢？是用白色的细麻衣做的，白色的细麻布。为什么这个需要解释一下？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这个白色是代表喜乐的意思。哎，跟中国人的社会不一样，中国人穿了白色的是什么意思啊？家里面死了人带孝是不是啊？犹太人不是这样的，犹太人庆祝的时候，当时他们是穿着细白的这个白色的细麻衣。那犹太人哀痛的时候，家里死的人是什么呢？他们穿的是粗麻的，叫 sackcloth， 有点像这个麻袋那样子，那种很粗麻的，然后把这个地上的灰土啊扔在头上，是这样子。OK， 抛在头上，这个叫披麻蒙灰，圣经里面讲披麻蒙，这个就表示他们在哀痛的意思。好，所以这个王出来时候看到这些客人，他们都穿的婚宴的礼服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这些人进来参加婚宴的时候，这个王早就给他们预备好，每一个客人都有这个细白的这个麻衣给他们去穿。这个仆人在门口的时候就给他们，啊，所以这个很重要。那个你在启示录十九章里面读到羔羊的婚宴。羔羊的婚宴里面就提到有白色的细麻衣等等，这个就是指这个上帝给我们预备的这个衣服。好，所以这个王要他的仆人给进来的客人都给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这个细白色的这个细麻衣。OK， 这个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要记得这些人什么时候被邀请的？婚宴已经快开始的时候被邀请了，他们从哪里来的？马路口上，对不对 ？OK， 他们不是说我回家以后把最好的衣服准备好才来 ，no， 他们。所以这里面什么？有穿的很多破破烂烂的，是不是？那有的人当然被邀请的，有的人是很有钱的了，穿的比较好一点；有的人可能就穿的很糟糕的，那可能有的人还满身臭汗的。如果他们是这个体力劳动的，都做了一天的工，怎么样？那当他们来参加婚宴的时候，当这个每一个人都穿上同样的袍子，结果是什么呢？哦，结果每一个人里面的身份地位全部被这个袍子遮盖住了，人人平等。哎，这个是上帝的救恩，这个是上帝的救恩。好，那这个当时的社会是这样子，这个主人呢，他是最后一分钟，然后婚宴开始的时候他才进来的。这个跟今天可能有点不太一样，这个主人不是在门口欢迎来参加的这个客人，然后他吃饭开始的时候，那个主人开始进来了。进来了以后，那个主人就看到这样子一个人没有穿这个衣服，啊，那他就问朋友你怎么混进来了？你怎么没有穿这个？我给你预备好了这个袍子呢？那个人圣经说他无话可说。他没有办法给这个王一个很好的理由，为什么他拒绝穿这个仆人给他预备好的这个细麻这个衣服。但这个王对侍从说，把他的手和脚都绑起来丢在外面的黑暗里面。这个外面的黑暗里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外面圣经还说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如果你去圣经里面去查外面的黑暗里面去查哀哭切齿的话，你就发现这些话都是福音书里面出现的，耶稣讲的。如果你看上下文到底什么意思，这里其实就是指一件事情，里面跟外面是什么？里面是得救的意思，里面是羔羊婚宴上有份，外面哀哭切齿的是地狱的意思。 就是说那些人没有得救，没有得救的，是这个意思。好，所以那现在很重要了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讲题是什么啊？你有没有这个参加婚宴的这个礼服，对不对？所以这个礼服很重要。我记得很多年以前，这个美国的 American Express 有一个广告，我不知道很多年前在美国，你们有谁在这边记得那个广告说什么 ？American Express 下一个是什么？啊 ，Don't leave home without it， 对不对？所以那很重要。那今天我们这个婚宴的礼服很重要 ，Don't leave earth without it。你离开世界以前，最好知道你自己有这个婚宴的礼服。这个礼服是指什么？这个礼服是指什么？你有没有呢？好，那到底礼服是指什么？很简单的一点，这个礼服在圣经里面就是上帝用来比喻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为我过的无罪的一生，过的无罪的一生，守全了上帝所有的律法，然后上帝把他的义归算给我，归算给我的时候，就好像耶稣基督的义行像一个袍子一样把我给遮住。遮住里面的是什么呢？啊，以赛亚书64:6，以赛亚书说，我们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什么意思？就是说今天人堕落了以后，亚当夏娃吃了果子以后，我们所有的义行，我们最好最好的这个宗教上的最近前的这个行为，在上帝的眼睛里面像污秽的衣服， soil clothes， 污秽的衣服。当亚当夏娃吃这个果子犯罪了以后，这个罪影响到我们整个人，影响到我们做事情的动机，影响到我们做事情的目的，影响到 做事情的方法。所以在上帝眼睛里面看，我们最近前的所献上的侍奉，在当我们在耶稣基督以外献给上帝的时候，在上帝眼睛看的是 offensive， 就是得罪他的意思。为什么？因为上帝的标准是远远超过人的标准。上帝的标准是远远，神是圣洁的，连我们最近前的这个 moment， 在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做的最近前的一件事情，在上帝眼睛里面看还是污秽的。那怎么办？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所献上的侍奉，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所做的这个事情，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接纳我们，是这样的。好，所以这个袍子就是耶稣基督的义来遮盖我们。新约里面保罗提到是我们披戴基督，就是也是同一个事情，这是一个象征性的 figurative language， 比喻性的言语。 OK， 所以以赛亚书里面罗马书里面讲说，神的义因着信耶稣基督毫无区别的临到所有的人。这个义的话就是像一个袍子一样遮盖我们。以赛亚书里面61:10也讲到这件事情。以赛亚书61:10说，我因耶和华大大的欢喜，我的心靠着我的神，我的神快乐，因为他给我穿上救恩的衣服，给我披上公义的外袍。这个救恩的衣服跟公义的外袍，这两个是平行的句子，就是指这个意思。所以以赛亚在那个地方他说，他给我披上公义的外袍，就是救恩的衣服，就是上帝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面用耶稣基督的义来遮盖我。因为是这个缘故，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的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接纳我们，遮盖我们。所以今天在来到羔羊的婚宴里面得到耶稣的拯救，跟我们这个人里面我们有什么成就，我有什么身份地位，我的儿女的成绩好不好，进了什么样的大学，是不是常春藤的 Ivy League， 我有没有拿到 tenure， 我有没有 chair professorship， OK， 我在公司里面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啊？我退休以前啊，我有没有这个什么什么 society 里面的 fellow 等等，这个完全没有关系。跟我这个人这一辈子成功失败等等，这个完全没有关系。因为在上帝的眼睛里面看，他看的是什么？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上帝用耶稣的义来包着我们，有这个袍子赐给我们。这个袍子是什么？这个袍子是天父给我们预备的，不是你跟我去赚来的。 这个袍子是天父把他的爱子钉在十字架上面给你给我所预备的。啊，这个是救恩，这个是救恩。这个也是，这个比喻也显出耶稣的智慧。他怎么能够在短短的几秒钟之内用一个比喻去 summarize 救恩里这个圣经里面关于救恩的教导？这个一般人我们做不到的，耶稣做得到，他是神，他是神。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能够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为了这个我们感谢神。我们知道自己是个重生的人，我们知道自己是个重生的，我们知道有耶稣基督的义在我的在 cover 住遮盖我。那如果我今天我还没有得到耶稣的拯救的话，那这个比喻也提醒我们，今天上帝的恩典临到我的身上，那我要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带着一个悔改的心来接纳上帝透过大仆人所给我的在福音里面给我的一个 earnest 诚恳的一个邀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给我们有机会一起在你的面前一起领受你自己的话语，求助你自己来帮助我们，也知道若不是你差遣你的仆人的邀请，我们是不会来到主你的家里面的。我们本来都是心里与你为敌的人，我们是听到福音要逃跑的人，可是因为你自己的怜悯到我们的身上，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在你的家里面，也是因为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里面重生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也把我们当中我们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还没有得到你拯救的，天父，我们也愿你自己在他们心里面做感动的工作，让他们不但是得到你自己的邀请，并且蒙你自己的拣选，得到你自己宝贵的救恩，让他们对你的他们所听见的福音有一个正当的回应。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